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了。周二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我们来到的是客厅板块。那今天呢，有朋友说已经看到了我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出了我们节目的预告，没有想到给我们取了一个那么好听的名字，生如夏花。好了好了，我们就是要讲这个话题，就是不讲也得讲这个话题了。今天来到我们客厅板块的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自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大家好，我是阿子。 生如夏花啊，准备好了吗？ 好。 没准备这个话题。没有没有了，我们都是有很认真的准备才会把这个话题发给我们微信公众号的。那今天呢，这个生如夏花的概念确实还不单单是绚烂，因为原来的生如夏花指的绚烂的感觉是好看。 对 啊，这个是外形吸引大家， 没错。 今天我们要靠什么来吸引一下大家？ 大家可以现在，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后来想，其实包括我自己啊，我们都有一个很下意识的动作，你看到鲜花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生锈。 对，不管看到什么样的鲜花，大家第一反应，而且我发现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大家都是先凑过去闻一下 啊，就是这好像是辨别它的第一个方式。 对，就是可能因为大家会觉得花它本身就应该是有一些让人愉悦的味道的。所以可能就闻过去，凑过去闻一下。 哎，就像我们看到美食啊，很多人的第一个辨别的方式也是，哎，它是香的呢，还是臭的呢，还是酸的呢？我要先闻一下。 对，因为这个味觉可能会比起你的嗅觉，比起你的味觉，它会一下子可能会让你有一些全身心的体验，我觉得是。 就那一下，这个味道吸进去了以后呢，好像就你整个大脑就开始运转了。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结合各种联想，这个有时候味觉它接触到的，就像刚才子毅说的，如果你的联想没有那么丰富的话，它很感觉上面啊，不同意我的观点的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留言。感觉上好像是要比我们的嗅觉稍微单一一些。嗅觉呢就是你就可以联想你曾经某个味道。 没错， 这个是跟你的味觉好像又联系起来了。 整体的一个感觉，但我觉得嗅觉这种确实会是一种全方位的感受。 今天呢，我们要在生如夏花的这一个主题下面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些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因为它的不同的香味儿，而给我们带来不同愉悦感、不同层次啊，这样的鲜花都有哪些？今天呢，我们放的这九图，刚才我有问子毅，我说好像也有小心机在里面。 没错， 大家，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吧，这个小心机在顺序上。好了，就这个提示，能不能 get 到？好了，到微博上面来看我们的直播帖就可以，尝试着猜一猜我们今天这九图的顺序，它有个什么讲究呢？还有这里边有花有草啊，有花有草，我们待会儿会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特别喜欢子毅给我们发的这个直播帖，说大家常常会说啊，这个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手有余香，这玫瑰真的香吗？ 玫瑰有多香。 没错， 它的这个这花的种类里面算香的吗？它如果100分的满分，能给它打几分呢？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这些香味真的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影响。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图，也可以跟我和子怡来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图片，找一找顺序的奥秘在哪里。¿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有人说花香啊，感觉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比方说情绪、睡眠、食欲。 对， 哎，其实我们想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是之前跟子怡聊天，我说因为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生活的情趣啊，说那我们在餐桌上面可以摆一些鲜花来点缀，会有一些摆的不好呢，那个花的香味太重，就夺了这个菜的香味了。 对， 你看这个就是他说的影响到食欲了。 会，因为如果有一些花香过于浓烈，就好比是我们早晨在地铁上闻到了一些让人不愉悦的味道一样，就会让你觉得哎呀心情不是那么舒服。但是如果说你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它整体的味道会让你觉得很清新很舒适，那我觉得可能你马上会对这个地方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好感，对吧。 这个第一印象， 对对对，是这样的。当然我是觉得其实因为每一个人对于香味的感受会不一样，就像女孩子喜欢香水，有些人就喜欢花香，有些人喜欢果香，对吧，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这些植物自带的香气，那可能也有一些是让人觉得很愉悦，还有一些我们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太香了那种，有点过了。 对，刚才他说哎呀有的人喜欢花香，有的人喜欢果香，我突然想说像我呢就是喜欢火锅香。没有办法说的吃货的生活。好啦，微博上面已经有人在说咯，就是按照味道浓郁程度咯。是啊，蓝胖子还发了一个蓝胖子的表情。是啊，可是浓郁程度是什么呢？顺序是什么呢？当然了，魔兽一剑说从少到多，简约到繁华。你看人家说了，三十同学，你看看人家，这说的啊，是吧？啊，当然了，难道跟浓郁，难道跟花香浓郁程度完全无关吗？这个从简约到繁华，确实，你看他说的也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啊。 因为到风信子就是图八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花团锦簇那个感觉了。 没错， 就是簇拥着一大团的这个感觉。但其实到了图九，是百合，它又比较单枝了。不是特别的繁华的感觉了。 对，而且我们特意选了一个白色的百合，看起来好像对比之前第八张图的风信子，看起来会稍微的简约一些。 总之了，你们的这个就是是不是我不该做那个顺序的提示，这样的话大家好容易猜到。好，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放的九图呢就是香味儿，当然里面有花有草了，它们都是有味道的。即便你们看到的第一个图片当中的叶子，第一个第二个都属于叶子，它们也是有味道的。 对， 我们图一到图九这个味道是由淡淡的到越来越浓。 或者说最起码是按照我个人一个喜好的排序，就是我可以接受或者说让我觉得愉悦的味道，一直到一直往后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味道过于浓烈。如果它数量过多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甚至会引起一些不适。 好，由淡到浓这样一个顺序，大家今天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不喜欢家里面鲜花的味道太重， 对， 还有一个影响。刚才我问子怡，我说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太浓了呢？子怡回答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很多家庭都要注意，就如果说有比较敏感的部分的话， 就是过敏性鼻炎。 这 容易引发你的过敏性反应。 不单单是鼻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过敏反应。 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 啊，这就算过浓了。 对， 每一个人其实对于这个过敏的概念都不太一样，有可能今天你是到图五，这种香度你就受不了了，你就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那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到香水与百合这个程度，他才会有一点点不适感。这个真的是看个人的 一个状态。 对对，而且其实既然我们说到一个居家空间，其实这些花香的浓烈程度也会和你整体的这个房间的开阔程度或者说是通风情况都会直接相关。 嗯， 如果你就是一个比如说像是一个比较四面通风的亭子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你摆放一些味道非常浓烈都没问题。但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个卧室，或者说是有一些没有通风或者说没有这个窗户之类的洗手间，那你如果摆放一些味道过于浓烈的花的话，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这我们要考虑到客人到家里面来的一个状态， 其实也要考虑你自己，毕竟是你在家里待的时间很久，家一定是要让自己舒服的地方嘛。 在洗手间里面就莫名的打喷嚏，然后一直找不到缘由。哦，原来是花儿放多了。 有可能。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在周二的时候是客厅板块嘛，我们要强调一下，真的如果是要在家里面待客的话，也要提前的询问一下，因为很多人会摆鲜花，也要询问一下客人是不是有这种过敏性的反应。 没错。 太香了，真的不一定是你的客厅越香越好。 是，有些人可能进来就情不自禁的开始打喷嚏，这样的话可能主人会有点尴尬。 就一直不停，一直到走出门口。哎呀，怎么着呀，天天越野跑，刚才我说这火锅香是戳中了你吗？你也是喜欢吗？他发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好吧，有时候我对我自己也是哭笑不得。今天呢，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到底哪些花儿、哪些草它是有香味的，且它这个香味是越来越浓，我们今天的排列给大家一些选择的提示吧。如果是家里面有比较敏感的家人，或者是请朋友到家里来，哎，提前会告诉你我比较敏感，那就不要选图片比较靠后的这些花了。 没错。 他们就特别香。想要看图了解一下品类我们待会儿也会着重的从一到九跟大家说一下不同的分类，他们不同的香味的层次。想提前看图或者是在跟我和子怡聊天，向子怡来提问，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 He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我们先说说图一图二的这两种草吧。 对，我是想因为在准备这个图片的时候在想，我们一直都在跟大家说有一些花的形态也好颜色也好，我们今天聊到了香气，那其实植物本身我就在想它有很多东西，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接触的话，我就想道理就是说，比如说在雨后你去到一片绿化非常好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很清新，那包括就是我们平时最常说的大家除草那个草坪除草的时候，你就会闻到很清 香 的味道。所以其实这些植物大部分的植物在它很新鲜的时候它都是有淡淡的香味的，包括大家有时候有点嫌弃的康乃馨，但其实康乃馨它在新鲜的程度上面，你去闻它那个花朵，它是有一股很淡很淡但是很好闻的味道的。那如果说你就是说这个味道是属于那种要使劲去闻一下才能闻到，那这种程度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忽略，因为我也跟大家说过，我们鲜切花是一种非常对他来讲要求很高的东西，因为他从离开根茎之后生命就进入倒计时，所以呢我们在专业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平插期，那就是说这个花你拿到了之后你拿回家插在花瓶里它还能绽放多久，一般来讲这个平插期可能都应该是在七天左右。那如果说像有一些花它特别香的话，它其实就会去缩短自己的平插期，然后呢来有这个很比较浓烈的香味儿，所以大家可能其实你也如果经常养花的话，你可能会发现，真的啊，比较浓烈的这种花香的花，它的花期都会相对的短一些。就是同一种花，比如说玫瑰，有一些它比较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基本上比如香槟玫瑰，或者说我们比较常见的红玫瑰、白玫瑰，它都没有特别浓烈的味道，那它的平插期可能就比较正常的能到五到七天。然后如果说有一些玫瑰它自身特别香的话，那它的平插期可能就只有正常花期的一半了。 这个平插期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点像保鲜期 啊。对。 哎呀，感觉他们是在用生命来释放香味儿。 对，因为其实本身植物这个香气在大自然中，它就是一种用来自身繁殖的一种方式嘛，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嗯、那说白了，它其实会消耗一些精力的。因此，那些特别香的花，如果大家拿到了之后，要对它格外的照顾它。因为它花期确实会比较短， 它在用生命给你们散发这种香味。 哎、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啊、对， 这也是一个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的知识点啊，就是为什么说香水百合啊，并没有其他的花养得久？哇，这个会不会是被商家给骗了呀？哎呀，这个是不是我养的不好？其实都不是啊。 对， 香味越浓，它真的这个保鲜期就会越短一点。 是，因为它确实就是感觉有一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感觉在里面。 嗯， 我很香，那我可能只好美的期间稍微短一点了。 还有人说了，这个像我这种懒癌患者啊，就只摆假花在家里。我跟你说，我们家连假花都不摆，因为我懒得洗那假花。 哎、 是不是要辟一下？ 没错， 到底谁更懒？哎呀，这个鲜花的点缀啊，它确实是一个生活的调剂。 嗯， 如果你不是就是特别的爱花之人，或者你给自己定性了，我就是有点懒，那也没有关系。没有人规定说你一定要在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一定要坚持的摆放鲜花， 没错。 这个摆假花呢也是可以的，好不好？看心情。 但我觉得其实有生命的东西比起假花来讲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说咱们真的是觉得哎呀养鲜花太难了，然后鲜花又这个凋谢的很快，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自带香气的绿色的植物。 说草就 对 没有那么难养。 对对对。像那个其实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一一来揭晓我们这些图片当中的这些花也好配叶也好它的名字。第一张江霞问我，哎，这是什么？我说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好味，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种配叶。那它的名字呢就自带香气，它就叫清香木。 第一张图片， 对对对， 这个叶子就叫清香木， 对，它就叫清香木。 它的名字起的好随意啊，好直接，也不能说人家随意，就好直接。 然后它呢，其实是一种比较小的乔木或者是灌木了。我们一般来讲，其实家里你也可以去养，它有这种绿植盆栽的绿植可以去养。那它本身呢，我最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哎，它为什么叫清香木来？长得只是有点纤巧，然后有点漂亮。后来发现，就是无意中在我们因为会去给它做剪根，然后说修形状，你就发现剪刀每下去一下，你的屋子里面就会有一股清香，非常好闻这个味道。很清香，很提神醒脑的感觉。 这个跟我们说，哎，我们路过一片刚刚修剪过的草坪，然后觉得这个草坪是自带清香的，原理感觉差不多。 对， 你给它修枝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对，然后如果当它很新鲜的时候，你如果凑近了去闻它的叶片，你也是可以闻到一点清香。但如果说它有叶片掉下来了，或者说有地方黄了，你要去剪，那就会有香味散发出来，非常好闻。 因为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香味浓郁程度的第一章，所以刚才我在想，它的这个香味是不是不太容易察觉？如果按100分来算，它能够打几分？它的香味？ 鼻子比较好使的话，可能20分左右。 如果不太灵敏的话，可能也就到10分的样子。 对对，就是你可能要去凑近了去闻它。 一般来说，我们会在家里面单独的养这个清香木， 可以去养，它还是比较好养的。 会有一些淡淡的香味，但是不会太夺人的这个其他的味道。 就是它不太会是那种说你在家里摆了一盆清香木，进去之后大家就说哟你们家什么东西好香啊，不太会是这种。基本上就是你可能如果刚好坐在它的旁边看书喝茶，你可能凑近了闻会有一点清香。 但它这个香是更加接近于花香还是更加接近于草香？ 草香，不甜。 清香 比较清雅的味道。 好，这个如果是喜欢很淡雅的这种味道，就是一点点草香就够了。就可以考虑这个啊。好养吗？就是为刚才那位很懒的朋友问一下。 还可以，他比较喜欢光照，然后呢花盆里面不用加很多水，所以我觉得在北方还相对好养。 我刚问完这句话，我就刷出来我们小荣蚊子也在问清香木好养吗？就我知道了，大家想要在家里面增添一点点香气，又不那么夸张，所以就很关心它能养多久的问题。 有时候大家就说，哎，我在办公室，在家里随便养点花，养点绿萝吧。其实绿萝呢，大家都养就没什么意思了，咱们找一点稍微有点创意的这种绿植来养一养。 对，有点特色的。哎，朋友来了说，你们家哎凑近了有点淡淡的香味儿，好，你再介绍一下。我养的是清香木，它对于水对于光照都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吗？ 对， 就温度 基本上可能就是放在你们家的窗台上就行了。 有阳光照射它也还好。 对，它比较喜欢阳光充足。 放窗台就可以了。你看这个浇水啊，包括温度湿度它都没有那么在意，我觉得应该还是把它归在好养那一 类。对，然后它就是说可能在，我觉得北京基本上春夏秋都没什么问题，冬天最冷的时候如果到零下10度左右的话，如果你在室内嘛其实就还好。如果说是在阳台上，那可能就把它拿进来就好了。如果低于这个零下10度的气温的话，容易把它冻死。 好， 然后它上面还会长小果子，也很有意思，红色的小果子。 长红色小果子的这个植物感觉还不少呢。 不少，没错，我们下次要不然讲一下。 对，梳理一下都有哪些喜欢长红色小果子的植物。看大家要不要养起来装点一下。好，这个是清香木了，我们上半段抓紧一点时间把土二啊，因为都是草嘛，跟大家说一下。好， 土二呢，其实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精油叫桉树精油。 哎，知道 知道。它其实就是这个桉树精油的来源的植物。它呢其实就是桉树叶，但我们现一般花艺界把它译作尤加利叶。我们经常会说它是花艺界的神叶。我们这图片当中给到的只是大家其中一种形态。它这个尤加利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以前发的一些图片，其实都会有，因为它比较常用的一些配叶有各种形状。然后颜色上，因为它这个叶子啊本身不是一个翠绿色，大家和图一相比就会发现它带有一些银色，带一些灰色。那这个呢就是可能导致他自己自身的气质比较高冷。尤加利叶，因为我跟大家说它是精油的来源，那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很清香，很有一些，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比较好闻。它其实这个叶子本身也比较健康。 好， 因为它， 这个健康的部分只能留到下半段了。好，我们倒数了。到微博上面可以看图，搜索主持人江夏，乐享生活，下半时段见喽。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那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那活动，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副古书店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6-8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我们继续的跟花刊华语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阿子一起来聊一聊那些给我们带来了香味儿，不同的香味儿，不同层次的花花草草们啊。生如夏花这个主题今天来到了嗅觉这个部分了。大家想要来看图，今天呢阿子特别有心，我们的图一到图九是依据香味儿的由淡到浓这样一个顺序给大家来排列的，也就是说越往后这香味儿越浓。提示大家以后呢，如果在客厅里边有朋友来了来做客，包括自己在卧室啊，在洗手间啊放一些花儿，也可以选择看你自己能够接受到哪个层次的味道，可能到图五你就觉得有点过香了，就不要考虑图九的百合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呢，正好用图一到图九给大家一个，可以平时来选择花花草草的一个参考。想要看图或者是跟我和子怡来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人说健康的香味就是阳光的味道，花开养眼对肝脏很好，淡淡的香味可以调动肺经。 这个就是有科学道理了。 是不是因为我们老吸，就想要呼吸，深呼吸，所以调动了肺经吗？是吗？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听起来真的是很好。我们其实在想要做这个主题，说香味会对我们生活产生哪些影响的时候，还真的只想到了说让我们心情变好，情绪上的一个影响。你看专业人士会给我们一些这个对应的 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对应出来哪些好处啊？再给我们写的细致一些哦，谢谢某手一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着说这个尤加利叶的事儿了，是图二。 对，尤加利我们刚才说到对健康有利，那它其实对什么健康呢？可能就跟这个刚刚的评论有点关系了，其实就是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比较好。因为尤加利它是一种做一种精油的味道，大家可以不要，如果说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叶子的话，不要把它的味道往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花香果香上面去引，它这个味道呢还是更加的类似于一些精油的味道，会我觉得这个味道会更治愈一些。就是其实有一点点难形容，它就是比较特别，它这个味道确实比较特别， 就是自带精油味儿的。 对，你闻起来它就是有一股比较如果比较多的话，你使劲揉它，就是这个叶子是这样的，如果它只是放在那里你去闻它，它就是很淡很淡的味道，但你如果说把这个叶子拿下来在手里面捻一捻，那它就会发出比较浓烈的你们想到的这种精油的味道了。 尤加利自带精油味， 是是是是这样的。 其实尤加利这三个字，大家如果经常听我们周三卧室板块的节目，因为我们会有芳疗师 啊， 也会 经常会用到这个精油，是吧？对， 那作用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大家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总之，到底是在什么环节使用到它，就是会经常的提到它。原来它是自带精油的味道，叶子本身就自带。而且刚才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广告时段我问到子怡的，就是它也涉及到一个怎么养的问题在家里面摆放的。 对，我们现在的尤加利叶呢，其实因为它原产是来自澳洲的，然后所以现在呢，在国内昆明也有一些。质量不如进口的好。那这些叶子呢，我们不用像涂一清香木那种要土培它。尤加利叶大家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干花。它只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橙汁的拿回家，然后插到花瓶里面，不用加水，然后自然干就好了。它这个因为它本身气质非常的出众，所以会对你的居家环境起到一个装点的作用。此外呢，因为它这个会散发一些味道，然后呢，我觉得对于空气净化也是有好处的。 气质出众这四个字，突然好想艾特你们，我艾特谁比较好呢？你们快来夸我呀！尤加利叶，它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图二里面刚才子怡也描述了，它不同于普通的绿叶子，它就外面有一层啊，就是 灰色的，有点发白。 然后再说高级一点，就是银色的那种感觉。 没错，银色。 所以呢刚才子怡也提到了，要对于居家环境会有一些些的搭配上的要求。如果你们家特别的花， 就是我就说，如果你们家特别对对田园风，我们可能放这个叶子呢，就是它的这种气质不太能凸显出来。但如果咱们整体的装修风格会是那种，我觉得偏冷，其实会更好走。主要总之就是简洁。没错，它你说北欧风是这样，它就是一个非常北欧风的一个叶材。很漂亮，非常漂亮。你们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些图片，就是尤加利，你们会看到放在一些比较大的，比如说有人放在壁炉上。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放在家里有餐边柜，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电视柜啊之类的，你去那么插上几枝，非常漂亮。 不用特别的加水，像养护花儿一样，你就让它买回来以后就把它干枝， 对对对，干枝插起来就可以了。 慢慢的，它大概会多久？ 很快，因为北京也比较干，虽然最近有点潮，但还是很快，两三天吧，最多它就干了， 变成干叶。 而它长得比较结实，不太像有一些干花，你去碰它就碎了嘛。它是那种你不使劲对它施力的话，它还是不太容易碎掉的。 保持型，保持的比较好。 对对对，大家可以找一些高一些、大一些的器皿，可以用一些银色。或者说是其实就是透明的玻璃瓶都可以。 你一般建议说我们把它买回来的，因为它两三天就变干了嘛，那我们要放多久？其实这个味道还在，或者都是对人体没有其他的影响，还比较健康的一个。 我觉得放一段时间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我们工作室的尤加利叶经常一直挂着，也不太容易变形。然后 好几个月 啊，会我们会这样长期挂着。新鲜的时候 颜色会有一些 颜色会变得更灰更白，就是新鲜的时候它还是有一点绿意能看到的，等它完全干了之后颜色就会更灰更白。 听起来会更高冷 啊，会， 大家考虑一下家居的搭配啊，尤加利叶的这个香味儿，100分它能到20分吗？ 嗯，差不多，但是它这个味道就和图一不太一样，我觉得图一新香木的味道可能是我们100%的人都能接受，那尤加利的话，可能这个味道我会觉得到70%左右，可能有个别的人，因为他不太喜欢，确实有些人会不太喜欢精油的那种味道嘛， 嗯， 可所以可能他就会不太闻得惯。 嗯嗯，大家去购买之前呢，可以先 闻一下， 哎，先试一下， 对， 或者让家人啊，你们是不是都能够接受这个味道，我们再考虑。但是在养护方面，它真的是很简单， 没错 啊，这又对应了懒人的需求了。 嗯，尤加利其实放在洗手间也非常好，嗯，可以去除一些不好的气味。 啊，对，因为它有一个空气清新的作用嘛， 嗯， 一点点放在洗手间也很好。 嗯， 好，这个有人说薄荷叶也好闻。 啊，对，薄荷的清香嘛， 说不摸它就有味道，一摸它呢，啊，不摸它没有味道，一摸就有淡淡的味道 啊。对，薄 荷 是这样的，嗯，它是香料嘛，毕竟和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可能配叶还不太一样，因为薄荷本身就是一种香料。 嗯嗯，好，对啊，就是做干花，就是新买的花。就是等干了就是干花跳起来。我们刚刚说到尤加利叶是因为它本来就它的这个养护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不需要特别去加水啊。青色对应肝脏，白色对应肺脏，红色对应心脏，黄色对应脾脏，所以呢黄色是对于食欲有帮助的。 嗯， 哦，哎，这个如果说想要增进食欲，因为有一些宝宝也不爱吃饭啊。 嗯，对， 我们可以考虑黄色的小花。 对，这就是我们说，其实又说到了餐桌，那我们餐桌上如果要放花的话，我们其实一般就会建议放一些暖色系的花，就是上周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大家不是很喜欢的颜色，黄橙色。 嗯， 但它对增进食欲是有效果的。但你如果想减肥的话，不如我们就换一点比较寡淡的颜色。 他还说了白色的花有素酱的感觉，要不然就白色吧。 嗯， 就是不是整个的这个都降下来了，不管是 会比较平静。嗯，看到白色和绿色， 但白色对应肺脏。还有红色的花让自己有怦然欣然怦动的感觉。哦，这那就是对应心脏的话，哎，这个我们就理解了。红玫瑰，你看，因为红色本来也对应心脏， 对，它是一种热烈的颜色。 送红玫瑰，这心跳也会 加速， 燃起来了， 会 啊，心就燃起来了。嗯，好，谢谢来给我们说到，不同的颜色对应的我们的这个五脏啊，这啊，到底什么样的花会更适合？但提到这个黄色的花可以增进食欲，我真的觉得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图三里边，感觉黄色也比较突出了。 嗯，图三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种花材。大家，我想要说的是靠近右边，偏下的这几朵连在一起的黄色的这个花。 嗯， 这个花呢，它叫香雪兰，也叫小苍兰，因为它名字里面自带香。所以呢它其实是有比较清幽的味道，它的味道呢比较清幽，像兰花一样。嗯，这个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闻，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也属于可能100%的人都会喜欢的。 啊，我觉得是。 而且这个因为它仅仅在我们的酒图里面排在第三位。它的香味也不至于说会抢掉其他的食物的戏。 没错没错，就是比较清幽的味道。然后大家看这个花里面，其实后面有那个碎碎的叶子，那也是尤加利叶，是尤加利叶的另外一种形态。小苍兰春天冬天会有，那这个季节的话基本上就已经看不到了，也有的话有就是一些荷兰进口的品种。 好，那就是春天和冬天是吗？你刚才说的 啊，对，冬天和春天 啊，这两季会有小苍兰。 对，它还有白色有粉色，但我觉得这个黄色特别好看，因为它本身是在冬天的这个季节，我觉得有一点浅色的黄，感觉很有一些新生的感觉。 这两个季节大家都不缺食欲啊，怎么办？好了，说如果是黄色的话啊，油菜花，油菜花，我们两个都有才华，在饭上面去点缀油菜花是有道理的喽。这样说来的话，可能是有点道理吧，增进食欲嘛，油菜花的那个黄色。 而且油菜花本身它那个是有一点清香的，而且油菜花吃起来是有点甜的，所以 我觉得就放在饭上很理所应当了。 所以你前半句是跳皮筋儿的时候的 啊，这可能是个段子 哦。 嗯， 就是好久没跳皮筋儿了，以前好像就各种花儿啊什么的。嗯、 对， 小儿志堂的签到我已经看到了啊，这种各种对于我的夸奖，我就不念出来了，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继续的说，我们一到九，这个花儿的进阶的味道，到图四图五的时候，突然就哎，就变得更加的淡了，这个花的颜色感觉以白色为主了。 我们其实给大家看的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图片啊都来自于我们每一周的这个主题花，就是我们的周花的搭配。那我们在这个其中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清香的，或者说是偶尔也带给大家一些嗅觉上的不一样的感觉。图四其实想给大家看的是其中那个很不起眼的白色的小点点的花。这个花现在呢，大家应该这个季节正当季，就是茉莉花 啊。 对，白色， 怎么觉得没有看出来呢？ 上大家看到最上面有一只，这个颜色很嫩绿，然后上面有几个白色小花苞。 哦，看到了。 对，这就是茉莉花。因为茉莉、 所以下面其实已经开了的，有一些小的是吗？ 下面有一些是茉莉花，有一些是其他的品种。因为茉莉花它这个作为一个新鲜花的话，它有一个花期相对比较短的问题，所以我们确实因为这个花是一种作为配送嘛，我们会选择花苞比较多的情况。茉莉花，因为我记得之前我跟夏夏其实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是说到喝茶。那我觉得茉莉花其实茉莉花茶嘛很清香。我确实也认识我朋友非常不喜欢茉莉花香的，所以我觉得茉莉花我就把它摆在了一个大概已经到图四的位置。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个香味会让人想到空气清新剂。 这样说来我个人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对于茉莉花我个人就没有那么喜欢。 对， 包括茉莉花茶我也没有那么喜欢。 是 这个确实是一个喜好很分明的。 对对对，还有很多人可能会更相应的去喜欢栀子花，栀子花的味道会更好一些，但是栀子花在北方太少了。 就是我们作为南方小孩啊， 都会喜欢栀子花。 真的是到了快要期末考试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满大街的阿姨都出来卖栀子花。 对对对，是的。 所以何老师那首歌也是有缘由的，真的南方到了这个季节就都是飘着，因为栀子花会更甜，它那个香味是更甜的感觉。所以呢，相较于栀子花来说，确实茉莉花对于我来说就没有那么的 喜 爱了，对，就没有那么吸引我。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啊，就是对，不常闻栀子花的味道，我觉得茉莉花， 我觉得栀子花的味道更有底蕴一些。茉莉花感觉很清淡，就在上面飘着，我感觉是这样的。 栀子花更沉下来了。好，说到茉莉花，真的是有人也是想到了茉莉花茶。如果你是喜欢这一类味道的，它能够基本上排到我们比较居中的香味了。还有人说喜欢百合啊，白色的百合，那你就属于喜欢非常浓郁香味儿的，且不会产生敏感的那一类人群。 对对，是。 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场就说了，图九我们才放到百合，因为它真的算是花儿里面味道非常非常浓的了。浓到会给这个鼻敏感啊， 闻多了会头晕 啊。对，鼻敏感，甚至你放到，你真的如果把它放在餐桌上，你是闻绝对闻不到菜香。 没错，是这样的。 好，但是喜欢没有问题，这确实是一个个人很个性化的问题了。那图五呢？ 图五是这样的，图五其实没有，有一种比较像的话才是这个白色的。大家会看到不是那个碎碎的那个花，是白色的，像稍微有点树直立状的这种花材。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直接去跳到看我们的图七。它们其实是同一种花，只是颜色不一样。图五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说到茶，这个花呢当时我们是想到了一种台湾的乌龙茶叫金萱，我觉得跟这个花的颜色非常搭配，也是因为特别怀念啊在台湾喝的乌龙茶，所以当时想到了这么一个主题的搭配，觉得茶这个颜色就难免会让我觉得想要用到这个香槟色。然后呢又觉得因为它这款茶非常适合女性喝，所以加了一点粉色的小花在里面搭配。那我就直接跟大家先说这个图五和图七里面这个花。图七里面是粉色的这个花，这个花呢叫紫罗兰。 其实紫罗兰呢，它也是比较香的。你们看到它其实已经爬到头七了， 嗯， 尤其是在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因为有时候工作室里面会有好几百只紫罗兰，那这种时候我们就门窗全都敞开，要不然的话你可能真的进去就会一直打喷嚏。嗯，很香，这个花也是其实四季都有啦，但冬春的时候会更多一些，非常浓烈的味道。 嗯，紫罗兰它会是偏甜美还是什么样的味道？ 嗯，紫罗兰的味道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点接近百合的味道。 啊，真的是很香 啊，很香。但如果说啊，我们家里只是插了一两只，那就还好，不要很多，因为它这个味道，如果你离得比稍微远一点，或者说在办公桌上有一两只，那其实还好。如果再多的话，我觉得多于5到6就不太能接受了，因为太香了。 嗯嗯，哎，这样说来的话，你看我们越往后面，嗯，因为紫罗兰已经到图七了，图八的风信子，图九的百合，确实，他们如果作为主花的话，那就真的一两只点缀一下就好，就是因为它的香味已经非常的夺人了，所以其他的花花草草给它一个搭配，也不会觉得被它夺走了这个风采。所以你不用考虑说用很多啊，一束里边用到很多的风信子，用到很多的紫罗兰，这是不需要的，就点缀一下就好了。 没错，但是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可能有些人非常喜欢香味儿，那我觉得也还好。但是我是觉得比较浓烈的香味儿，但闻多了其实没有太大的好处。 嗯， 我们这种香味还是起到一个点缀比较好。嗯，那图八是风信子，大家可能都相对比较熟，因为每年可能到秋冬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水培的风信子比较多。那这个风信子的味道呢，其实也是比较香的。嗯， 哎，这样说来，感觉好像很香的花儿就会在秋冬季节出现的比较多一些。 还真是 啊，给秋冬这种比较肃穆的环境给增添一些 味道。嗯嗯， 就感觉好像其他的花都没有了。好 了，没错， 这个季节开的花就尤其的香一些。 是啊，我再说一下图六吧。图六想给大家看的是那个粉色的玫瑰。这个玫瑰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说过，大部分的玫瑰没有香味了。这个玫瑰是玫瑰当中我觉得它基本上是最香的一种了。它的名字叫荔枝。那它就叫荔枝 了吧， 所以它就是荔枝味儿，很清甜的味道。 哦， 嗯，所以它的花期也相对比较短，但这个花也很好看，很漂亮，颜色也非常美。 嗯， 然后花型也比较独特。嗯，当然了，就是开的时间短一点，但是嗯，这个花小朋友比较喜欢，也很 甜 味道。嗯嗯，非常好， 就很像吃了荔枝一样。 哎，对， 而且本来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 闻闻花香倒不会上火， 这一点很闻香止渴呀。 没错， 有朋友跟我一样不喜欢茉莉 啊， 说 会 还是栀子花好闻，茉莉不敢恭维。 对对对， 嗯，好啦，握手啦。这个确实花香啊，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就很多的香味儿真的取决于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它的这个程度。 嗯，对， 像刚才就是赶着说完的这个图六啊，它也是玫瑰里面的一种啊，粉粉的，大家也会很喜欢。然后再加上它的味道又是荔枝味道，跟它的名字一样。 对， 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可以去找一找，哎，说不定可以增加小朋友的食欲。 会，嗯， 就是闻到了以后太过于香甜。嗯，好，还有人说我们家都是买百合的，客厅卧室全都是百合，因为我媳妇喜欢。哦，那你媳妇儿真的很喜欢很浓郁的香味儿，尝尝这个荔枝。 百合，我提醒大家，其实有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常见的香水百合，有白色、黄色、粉色，这种百合都很香。 嗯， 然后另外，其实我们还有一种百合叫亚洲百合，它 没有那么香。好，不能说了，微博上说吧。上回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见哦。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